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吕小亚突然想起了那本日记，他正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呢。前段时间，他把这个日记给那个姓徐的作家看了，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好主意。后来又把日记还到他这儿，他觉得自己晚上睡不安稳，或许与这本日记有关。再说，已死了的人，他曾经遇见的怪事儿，谁管得了啊？除非这死人能活过来说话差不多。既然杨斌是他的男朋友，又这样的爱他，那就物归原主吧。杨斌感到十分的诧异，秦丽会有东西掉在这儿。进了吕小亚的病房后，他说，看来我到这儿是对的，难怪秦丽每天晚上都托梦给我。他说他一个人很寂寞，他想见到我。我在梦中看见秦丽就睡在这张病床上，侧着头跟我说话，与我守护她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这样我就悄悄地来了。我以前跟宋护士说过，想看看23床，可是宋护士拦住了我，所以我只好偷偷地溜进来。真的，我不是要打扰你，并且我在床边坐久了，有时看着你还真像秦丽。这最后一句话让吕小亚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赶紧打断他说，得了，把这个东西拿去，快走吧。说着就从抽屉里取出了那本日记交给他。年轻人捧着那本日记，双手发抖，他迫不及待地翻开读起来。突然他抬起头对吕小亚说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些字儿不是秦丽写的。吕小亚大吃一惊，你看这些内容都是秦丽遇见的事儿啊。可是杨斌却坚定地说，这不是秦丽的字儿，不是。我至今忘不了那天半夜出现的可怕的景象。那一刻，我惯有的信念、判断和意志都在瞬间崩溃了。听着沉重的脚步声从那连接楼顶的半截楼梯上传下来，蹲在季医生门外的我和宋清都吓得动弹不得了。我睁大眼睛望着那个黑影，突然黑影的面部正面转向了我们，我看见了一张惨白的女人的脸。 有一瞬间，我想发出一种厉声喝问来镇住他，但是我的嘴张了一下，却没能发出声音。倒是那惨白的女人突然发出一声金属摩擦般的怪叫，这叫声有点像笑，又有点像哭。我觉得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就像要吐出来一样。同时空中响起了另一声惨叫，这是宋清发出来的。我感到宋清已经倒在地上了，那惨白的女人像扑过来一样已经到达我的身边。蹲在地上的我甚至感到她的黑袍子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。越过了我们以后，我听到她咚咚下楼的声音，而几乎是同时，季医生的房门一下子打开了，一道强烈的灯光射出来，我感到一下子睁不开眼。季医生穿着条纹睡衣站在门口。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 出什么事了啊？出什么事了？ 他大声地问着。我扶着宋清站起来。季医生望着我们，他惊讶地张大嘴，没有说出话。我感到浑身无力，就扶着宋清走进了季医生家。我示意季医生把门关上。这时我的头脑清醒了些，我说是宋清来找他的，来看看吕小亚的切片检查结果出来没有。半夜了，宋清害怕，我就陪他来。没想到从楼顶上走下一个面容惨白的黑衣女人，我们都被吓昏了。我随口编造的这个借口显然不太合理。季医生疑惑地说，吕小亚的检查结果该问化验室啊，我今天没上班，怎么知道这些呢？三更半夜的，你们跑到这儿来撞鬼，真是稀奇。凤琴赶紧弥补我的说法，他说本不该来的，吕小亚催问的急，就顺便来看看，因为化验室的人已经下班了。季医生将信将疑地说，好了好了，我早就睡觉了，听见门外有人怪叫，没想到是你们。那个黑衣女人该不会是贼吧？她跑到我的楼顶上去做什么呢？我们无言以对。季医生给我们倒了两杯水，说我们到楼顶上去看看，那是我辛辛苦苦建的屋顶花园，看那个人在上面捣了一些什么鬼。我看了宋清一眼，宋清的脸色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他心有余悸地说，算了，明天再看吧，半夜三更的也看不见什么。医生说也好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用手撑着额头，继续自言自语说，面容惨白，是这是什么人呢？我环视着这间长方形的客厅，除了我们坐的这套黑色的沙发以外，正对面是一台大屏幕彩电和一套音响设备，侧面是一排装饰感很强的组合柜，紫红色的窗帘很厚重地覆盖了靠窗的那面墙，地上铺着光滑的拼木地板。我想那个药剂师听见的音乐声和董雪的说话声应该 就是在这间客厅里发生的了。我想试探性地问一问季医生董雪失踪后的情况，以便看看他的反应，但是想了想，一下子又找不到引出这个话题的理由，于是只好随便说：哎呀，季医生啊，你这套房子可真大呀。哦，不算大，不算大。董雪在的时候还嫌不够宽呢。我说当然了，怎么能和你以前在歌舞团时练功房相比呢？我赶紧接住这个话题。季医生啊，一年多了，董雪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我开始还盼望他能有信或者是电话来，现在是死了心了。我突然发现这间客厅有个奇怪的地方，那就是没有通向其他任何房间的门，除了靠窗那边外，三面墙都是板式装修，一直到顶的水曲柳木板，有着好看的花纹。我站起来，装着要活动活动腿脚，在这客厅中踱起步来。很快我计算出来了，这客厅长的一边是八步多一点，宽的一边是五步。我再走一步，大概是60公分，那么这客厅确实不大，也就是15平方米左右。在这之前，我听宋平讲过，季医生按教授积分的房大约有120多平方米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客厅，还有105平方米以上的面积躲藏在这板壁的后面。我感到非常的困惑，因为我没法想象这套房子的具体的布局。首先，我连通向其他地方的门也没有发现。我的眼光再次在几面墙上搜索起来，左侧板壁上嵌着的一副穿衣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想那就应该是门了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季医生怎么喜欢把房子装得这样的朴素迷离呢？宋清已经在和季医生告辞了，我从窗帘那边走过来，借一只手电吧，楼梯太黑了。季医生犹豫了一下说：没有手电，以前有一只，灯泡坏了就没换过。我们只好出门，宋清叫季医生赶快休息，本身就患了重感冒在家里，别因为我们把病给搞重了，我呢也顺势说了一些抱歉的话。季医生关上了门，我们站在黑暗中，让眼睛习惯了一下，才慢慢的看见了楼梯的轮廓。晚上9点，值班室门外有人探了一下头，宋清看见是郑阳来了，他想正好今天季医生也在，看能不能把郑阳的病床安排了。想着这个人高马大的刑警队侦查员将住在这儿，他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。他甚至勾画着郑阳抓住那个惨白女人时的情景，这样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小梅迅速地走出门去，她说：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脚脖子抽筋了是不是啊？郑阳说： 有事儿刚办完呢，哪像你呀、啊，穿件白大褂在病房上走一走就算上班，轻松死了。小梅打了他一巴掌， 不说了，快进来， 看能不能给你张病床，让你过过生病的瘾。小梅将郑阳介绍给季医生，宋清笑吟吟地在旁边对他点点头。小梅说，这医院发生的怪事太多了，连什么白脸女人都在这一带神出鬼没，什么年代了啊，还是聊斋那个朝代啊，墙壁上的一幅画都可以走下一个人来，简直是笑话。季医生，您说是不是啊？这种让人担惊受怕的日子再也不能过下去了。 郑阳说， 让他在这儿住上三天，保管抓住那个白脸女人。季医生说，就相信警察吧，你看他。 小梅拍了拍郑阳的肩膀说，曾经一个人生擒三个歹徒，医院发生的这点事儿，他还对付不了吗？ 这事儿来得很突然，季医生一定是深感意外。你是警察？季医生小心翼翼地问。 郑阳老老实实地递上证件说， 是啊，吃这行饭五年多了，不小心还立过一次三等功，见笑见笑。 季医生像翻看病历那样翻看着郑阳的警官证，完了他拍拍郑阳的肩头说，小伙子不错，可要安排病床我是做不了主的。你想，莫名其妙睡个大小伙子在病房里，上面来会诊，会什么都发现了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说是我安排的警察在这儿破案吗？上面的头不把我骂昏才怪呢。要破案，只有由医院的头去公安局报案，然后由局里派警察来调查，这样才行。 宋清说，医院会报案吗？头一定会说，什么白脸女人呢？你们这些人精神过敏，想造点怪事把病人都吓住，别人都不敢来这儿治病，是不是？这么你们就清闲了。可是你们的饭碗就该给砸了。 季医生说，这事可就难办了。郑阳拍了拍额头说，不用你们操心了，病床也不要了，这事儿我自有其他办法，你们呢就听好消息吧。好，我今天晚上就先走了。 郑阳对他们一一点头就走了出去。宋清不知道他想出了什么鬼主意。小梅追了出去，在走廊上问他， 嘿，你不管了？ 郑阳说， 管呢，我以后半夜时常来这儿转转，我会有办法逮住那白脸女人的。 走到电梯口，郑阳没停下，继续往前走，在步行楼梯口站下。小梅奇怪地望着他说， 你要走下去啊？这可是16楼呢。 步行楼梯一片漆黑，确实不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都不会走这楼梯的，尤其是夜里。 郑阳表情异样地盯着小梅看，就是不说话。小梅一下子懂得了他的心思，他推着他一把说， 你讨厌， 然后就伸出一只手搂着他，朝漆黑的楼梯走下去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了好一会儿，在一个拐弯处站住了。他们仿佛钻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，一边是栏杆，一边是洞壁，他们紧紧地拥抱了在一起。突然，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响起了脚步声，有人上楼来了。并且从声音判断，这上楼的人离他们只有几步的距离了。小梅慌得不行，但没有法儿做任何躲避了。她只有一头扎在正阳的怀里，并将脸埋在对方的胸脯上。她想，周围这么黑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只有这样挺过去了。她听见这脚步声，在他们的近旁略以迟疑，很快从他们的身边挤过，然后上楼了。直到这脚步完全消失，小梅才大出了一口气，推开正阳说：“ 都是你，随时都这么猴急，差点就让人现眼了。” 正阳说：“哎，这就是历险呢。你以后想起来印象更深刻，是不是啊？”说完了又要伸手拥抱他，小梅突然地挣脱出来，一边扣上护士衫一边说：“ 哎，不对呀，这个人怎么不坐电梯呢？黑灯瞎火的，没人走这个楼梯呀，而且发现有人站在这儿，这个人怎么也不出声问一句呢？” 正阳也猛然有了感觉。是啊，这个人是有点奇怪。 小梅说：“我刚才把脸埋着了，哎，你看见那个人没有？”“ 看不清楚，但是我感觉是个女人，穿着那个黑袍子之类的衣裳。但完全看不见他的脸，也许他是埋着头走的。” 小梅说：“我害怕。” 正阳说：“有了，这个人不乘电梯是为什么？他怕被别人看见，是不是？怕被别人看见的人一定有特别的用意，有需要隐藏的目的。真是天助我也啊！我们现在立刻上楼去，把所有的病房查看一遍。如果有穿着黑衣或手上搭着黑纱的女人，就抓住她。”说完，他拉着小梅的手就往楼上狂奔。小梅感到，她就像一只上山的猎狗似的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这天我睡到上午11点才起床，表弟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或许是让我放心睡觉的理由。睡在表弟的病房里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医生、护士的说话声，我知道已经是早晨了。他们来给表弟做例行检查，但是我困得不行，就是睁不开眼睛。那天半夜，在季医生家门口的可怕的经历也使我睡得不踏实。一闭眼就看见那个穿着黑袍、面容惨白的女人从半截楼梯上直面走来，还有季医生家的小客厅，嵌在墙上的那面穿衣镜闪着的鬼奇的光。我不断地翻身，尽量不去想这些，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起床以后就遇到了吕小亚在走廊上招呼我，他让我去了他的病房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 哎，那个日记是假的，秦丽的男友辨认过了，完全不是秦丽的笔记。” 这让我相当吃惊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模仿秦丽的口吻写这些东西呢？还把它神秘地压在23床的床垫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人轻轻地敲门。吕小亚警惕地说：“谁呀？请进。”一个漂亮女孩提着一大袋东西走了进来，吕小亚欢叫着迎过去，他们亲热地拥成一团。那个女子手中提着一大袋的东西掉在了地上，有一堆苹果从袋子里滚出来，一下子滚得满地都是，最远的两个苹果一直滚到了屋角。我一时不知所措，便弯腰去捡拾那些苹果，那漂亮女子也参加进来一起捡苹果。我看见她的手丰润细长，长指尖上涂着透明的指甲油。这是薇薇，吕小亚给我介绍说：“啊，我的妹妹，时装模特，你看，和电视上见到的那些没什么两样吧。”吕小亚的话音里充满了赞赏。你的妹妹？我不解地问。吕小亚开心地笑：“怎么，我就不能有一个妹妹啦？我们比亲姐妹还好呢。”薇薇站在旁边，脸上露着好看的笑意。哎，这是徐老师，是作家。吕小亚跟薇薇介绍我说。薇薇大方地向我伸出了一只手，握手时我想到了柔弱无骨这个词汇。看样子薇薇不到20岁的年龄，高高的个儿， 脖子和肩膀线条很美，胸脯丰满，把一件奶黄色的小衫绷得紧紧的。这不像我在电视上看见的那些身材像电线杆子一样瘦长的模特，倒更像一个性感的炫目的演艺界明星。微微拉着吕小亚的手坐在床边说，对不起，好久没来看你了，到外地去参加了几个时装表演会，昨天刚赶回来，昨晚一夜都在想吕姐要骂我了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一时不会再走，我会每天都来陪你的，吕姐不骂我吧。吕小雅笑吟吟地说， 你再不来呀，我就死在这儿了。 微微伸手去堵她的嘴，面色惊恐地说， 不许这么讲，不许这么讲嘛。 吕小雅摸了一下她的脸，安慰着说，放心吧，你看我像是个要死的人吗？吕小雅站起来，在微微面前优美地转了一个圈儿，她的睡衣里一下子就胀满了风，使我也深感到一种生命活力的感染。不过吕小雅坐下来说，我呀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微微紧张地望着她，我从侧面看见微微的长睫毛使她的眼神格外动人，鼻梁挺拔秀美，从侧面看更像是一尊雕塑。吕小亚说， 我老是梦见一只飞蛾，一只毛茸茸的大飞蛾，它在我的病床上不停地飞，有几次它对着我的脸扑下来，我的额头几乎感到了它那毛茸茸的翅膀和肥大的肚子，我想伸手去赶它，它就飞了，在空中绕圈子，但很快它又俯冲下来，同时发出了一种有点像婴儿哭泣那样的声音。我陡然坐起来去赶他，我醒了，发现自己坐在床上，我看见微微用手捂着脸，我开始以为他是害怕，但接着发现不对，微微是哭起来了。吕小亚赶紧扶着他的肩头，微微怎么了？微微抬起泪水打湿的脸来说，我怕这个梦不吉利。吕小丫说，傻妹妹还相信这些，我想我开着灯睡觉，那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在我的梦里变成了飞蛾的翅膀了吧。微微的表情一下子轻松了很多，说，吕姐啊，你真会联想，就像你设计时装一样。我想我应该离开了，便站起身来告辞。吕小亚说， 哎，那本日记的事还没搞清楚呢。 他接着说，没关系，可以讲给微微听的。说着就从抽屉里取出了那本日记来。他说，现在他是没有主人的了，哎，你再研究研究，这事儿可太奇怪了。 吕小亚将这本冒秦丽之名写的日记之事简略地给微微讲了一遍。微微睁大了眼睛，诧异的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我再次翻看着这本日记，看着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迹，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干这种冒仿的事儿。 突然微微惊叫了一声，指着地上说，那是什么？ 从日记本中掉下来的。 我埋头一看，地上躺着一只飞蛾，一只已经被树叶压得扁扁的飞蛾。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蹲下去围着他看的。一只黑灰色的大飞蛾，毛茸茸的，肥大的肚子因为夹在本子中的时间太长，已经压得扁扁的。我迅速地在日记本中翻到了夹他的那一页，那是还没有写过字儿的空白地方，纸页上清楚地印着这飞蛾的痕迹，还沾着一些毛粉。奇怪的是，我和吕小亚以前数次翻过这个日记，怎么从没有发现过呢？我抬起头来，看见吕小亚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嘴唇有些发颤。季医生正对着洗手间的那面大镜子刮着胡子，他对着镜子中的那个人说：你已经被盯上了。宋清对董雪有好感，而女人之间一旦有了好感，那相互认同和欣赏的部分会蔓延得很快，他们的基因组合只要有一个图形相合，他们就会为对方复仇，并且与他们的温柔一样无可救药。他们是来找董雪的，宋清和那个徐作家，他们坐在我的客厅里言不由衷，还编造出白脸女人的故事来掩盖他们内心的慌张。董雪失踪一年多了，他们不相信。镜子中的脸晃动了几下，他甩掉刮胡刀上的一大团泡沫，吹出一声不太响亮的口哨来。18岁，他学会了吹口哨，他还学会了另一招，将食指含在嘴里，吹得更响，声音尖利的可以穿越一大片树林。他觉得他不在缅甸，18岁，那时他是乡下的知青，他开始想女人。董雪的身影在镜子中闪了一下，雪白的泡沫，刮胡刀发出嚓嚓的声音。季医生感到毛根坚硬，他看见了隐隐的黑色，在垂下的轻纱中，董雪的双腿在雾中舞蹈。他看见地板上丢着董雪的内裤。他是唯一的观众，躺在家里的地板上，仰望着那飘动的裙纱，就像云彩。牛羊是不懂得这些的，他们只低头吃草，云彩在他们的背上飘，被人画成画挂在墙上。董雪说：“真美。”他说：“我在乡下时常见，那时我18岁。”下巴上突然冒出了一点血珠。季医生看了看刮胡刀，锋利的刃口。他感到宋清站在旁边发笑，小梅也挤了过来，还带来了她的男朋友，那个警察，他们都不怀好意地盯着他。血，红色的，粘稠的液体，他憎恨这种东西，他想呕吐。护士在旁边不断递给他工具，刀，钢针。这时，人的身体像一台拆卸开来的闹钟，像他小时候拆卸过的那一种。 裸体出来的结构让人目眩，齿轮连着齿轮，卷着的发条，灰尘、油污，有时候他把它彻底搞坏了，盖上后盖，一切恢复原样，但是内部已经坏了，指针动也不动，这个钟死了，他说。大哥在旁边幸灾乐祸，大哥说他要挨母亲的竹条了。他品尝了失败，这是一种从内部将人打垮的感受，他让人沮丧灰暗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纯属是多余的。他再次打开闹钟的后盖，把零件拆得满桌都是。那个时候没有护士之类的助手来协助他，他独自在一派混乱中寻找着秩序，这是一座迷宫。他后来屡次打开人的胸腔的时候就这么想。季医生甩掉了粘在手指上的泡沫，这些顺着刮胡刀留在他手上的东西黏腻腻的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毛发。人其实可以丢掉一些东西，毛发、指甲、一只手、半边肺、一个完整的子宫，丢掉了人还存在，像一棵树。但是冬雪，它能丢掉吗？这是延伸到它体外的一种东西，但这种东西的根长在它的身体里，密布在心脏的血脉就是一大团根系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根系，但人们看不见它长出的叶脉。这些枝条和叶片摇曳在生活中，受了伤也只有自己知道。季医生收起了刮胡刀，擦掉了残余在下巴上的泡沫，在镜子里他看见整洁光滑的面颊和下巴有些发青。他扶了一下眼镜，捏了捏鼻头，这两个动作他常常习惯性地连在一起。他听见了门铃的声音，他走到客厅里对门外问，谁呀？没有人应答。他看了看表，下午3:01，这个时候谁会上家来找他呢？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开了门。门外没有人。门铃会自动响吗？门铃也会出毛病，像人的神经系统，只要一个地方出差错，人也会张嘴乱叫的，可他自己并不知道啊。董雪有一次就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，对着整面墙上的镜子，他看见自己的健美服穿反了，本应该在背部的穿在了前面。董雪咯咯地笑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急促，像开闸后的水，怎么也止不住。这是在家里的健身房里，三面都是镜子，下面是打了蜡的光滑的木地板。董雪笑得弯下了腰，接着一伸长腿坐在了地板上。季医生看见，由于镜子的相互反射作用，无数个董雪做成了斜斜的一长排。董雪一边笑，一边用手去理他身上的衣服。这时候，镜子里所有的董雪都这么做，像一支动作绝对一致的舞蹈队。一个人可以变成数个，这是两面以上的镜子的作用。这个作用连天空也办不到。天空只有变换着云彩来玩，像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笨孩子。因而在他的照顾下，牛羊们吃草都是慢吞吞的，然后繁殖。 小牛小羊们接着吃草。季医生恨透了这一套，他选出三面镜子来与天空作对，他看见自己也站在其中，无数个自己正不知所措地对着冬雪的笑声，因为这笑声变得怪诞起来，每一声的尾音有点像嚎哭。季医生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厅里，这门铃出了毛病，他想等一会儿他就要上夜班去了，这门铃在他走后还会响吗？一声一声的在他的房子里游荡，在墙壁和家具之间碰来碰去。他不能忍受在医院值班室里想象家中的这种景象。那本从日记中调出来的飞蛾把我的写作计划完全给搞乱了。我原来设想这本日记后来会到秦丽的家属手中，他们会根据日记中的记载的恐怖事件去判断哪些事是否是真实的。如果有必要，他们甚至可以向警方去报警，要求追查在秦丽病中时出现在他床前的那个白脸女人。这种惊吓对秦丽的死很难说不负责任。然而现在，这日记是假的，并且从中掉出了飞蛾，刚刚就出现在吕小亚的梦中。我尽量地说服自己，这仅仅是一种巧合，但世界上的各种巧合中，其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我实在是搞不清楚。对吕小亚的梦，我想，弗洛伊德老先生如果尚在世的话，由他来测定，或许能搞出什么名堂来。我心烦意乱之中，宋清又悄悄地告诉我，季医生对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很冷淡，看来是我们俩那天晚上去他家惹得他不高兴了。他开始抱怨起那个药剂师来，说都是这个人乱传消息，说什么听见了董雪在家中说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失踪一年多了，他怎么会在家里呢？害得咱们也疑神疑鬼的去探听，以后啊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。我安慰宋清说，没关系，也许季医生心情不好，几天就过去了，而且药剂师也不像是一个说谎的人，再说他有那个必要吗？我总之觉得季医生家很神秘，还有那个从楼顶上下来的白脸女人，这之中必定有问题。宋清说，是有问题，小梅还告诉我，她那晚送正阳下楼的时候，鬼知道他们俩为啥走步行楼梯下去，说是在黑乎乎的楼梯的拐角处啊，遇见一个黑衣女人正在上楼，但是没有看清那个女人的脸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后来便反身上楼，一个一个病房的去寻找那个人，但是没找到。他们不明白那个女人上楼后走到哪儿去了。小梅说，咱们呢每天晚上都多留点神，看见有穿黑衣的女人就讯问到底。他找谁？如果他说来看望病人的，那一定也要证实，否则正阳说就把他扣下来交给治安室处理。